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2023年5月22日，城门隧道实施易通行，运输署提醒驾驶者勿于收费亭停车。新冠确诊数字上升，定点诊所平均求诊比率创近月新高。眼科组织称，黄斑病变个案近年增加，呼吁市民定期检查。希腊国会选举，执政党大胜，但未能取得过半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早晨啊，5月22日星期一嘅朝早，你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同大家主持嘅。咁大家咧最近有冇留意啊？譬如新冠啦，或者系一啲咧上呼吸道感染嘅病啦，可能都多咗。如果睇翻咧医卫局局长啊卢颂茂咧之前啊受访嘅时候就话，估计咧而家喺新冠嚟讲咧，就感染嘅人数咧每日都超过1万宗嘅，而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就有讲啊，话感染嘅个案咧数字甚至乎可能会系继续上升添。如果睇翻卫生署嘅资料嚟讲咧，香港喺社区检测中心啦，同埋社区检测站核酸测到新冠阳性嘅比率咧，喺过去几个礼拜都大幅上升。嗱，睇翻4月尾啊，4月23日去到29日嘅时候咧，仲系6.73%嘅啫。去到咧5月头咧，5月7日到13日咧，就已经系去到35.8%。九啦，咁个情况系点样咧？你哋经历到嗰个状况又系点嘅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讲讲你嗰个情况系点嘅。咁我哋都揾阿专家同我哋倾啊。喺电话旁边咧，今朝早有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嘅。早晨啊，教授。 早晨，凤平。 早晨啊，先问一问啦，即系点睇啊？最近呢一啲嘅感染数字啦，同埋即系新冠方面啊，嗰个数字系咪都好似医管局咁讲，可能都会继续升落去咧？ 我谂呢个系预咗嘅，呢啲系小波浪嚟嘅。咁而家真系确诊情报上去，大概每日480多宗到500宗啦。其实我睇翻啲数字，最高嗰阵时系超过500多宗，咁、那、嗰个就大概10月。即係5月10日到5月13日到，咁喺個污水嗰個檢測嚟講咧，我發覺其實佢大概5月初始費見到頂，已經有回落緊，佢每公升大概有100万個烤焙到啦。咁大家都記得啦，舊年3月初嗰陣時係以數百萬烤焙啊每公升，咁去到舊年12月嗰陣時都有個。呢、这個波浪啦，都過數百萬，咁而家似乎去到100万係似乎係見頂啦。咁但係當然喺醫管局裏邊，無論內科同兒科嗰個轉部都有壓力嘅，因為佢哋個轉嗰個百分比當然內科已經超過100% 啦，咁兒科都接近100%。咁但係大家要記住，而家轉嘅病人啊，新冠大概接近3000宗啦，最高峰嗰陣係過1万嘅。咁最重要嘅咧就係重症唔多，咁即係。當時即係住就住2-3星期，而家平均住院嘅大概4-5日嘅啫，重症佔嘅百分比咧係唔超過10%嘅，大概7%到。咁甚至乎對比幾個星期前係10%，而家都跌到7%。咁點解會有呢個現象咧？就係、是、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因為香港人打針頭1-2針已經超過95%，第三針我今日再 check 都85-86%。咁嗰只係打針喎，你仲未計感染咗嘅人。咁所以基本上我哋全民都係有呢一個所謂免疫力㗎啦。咁免疫力唔係保護你冇感染，因為冇可能嘅事嚟㗎，你會重複一生人都會不停感染呢個冠狀病毒。只不過你感染咗之後呢，唔會發生一個所謂重症或者死亡。咁但係當然都有市民過身啦。咁我睇到個數據過咗幾日，大概5宗到啦，大概10宗。咁嗰啲咧都係已經係有好多其他問題嘅，一係就好年長嘅長者有其他嗰啲長期病患啦，免疫力 低啦，等等都係有啲原因嘅。 嗯，教授啊， 所以我諗最緊要都係自己個身體要健康啦，未打齊針快啲去打針咯嚇。 嗱，疫苗個效用啦，同埋嚟緊係咪有啲新疫苗咧？轉頭都想同你詳細咁傾嘅。不過咧，頭先我聽到你講就話而家呢個數字都似乎見頂啊，可唔可以即係講話我哋幾時有機會見到係咪會回落啦？同埋都有啲醫生話都唔能夠否認話而家我哋可能經歷緊第六波喎，你又點睇咧？ 咁其實都好難數到第幾波㗎喇，因為而家全世界大概都會經歷啲叫小波幅，都唔係一個所謂大嘅所謂社區嘅爆發，係兩回事嚟嘅。咁仍然社會嘅生活仍然係正常咁運作，咁當然前線嘅同事梗係辛苦啦，咁內科剛才講咗佢轉部已經超過 100%， 以科接近 100%， 咁點解可以做到咁呢？即係以前就全部都涌入去醫院嘅，咁而家都要夸赞我哋社区医疗嗰啲系统里面嘅同事咧，都分担咗好多最前线嘅工作。咁头先凤平你都讲啦，你身边都发觉唔少嘅同事啊、亲人都有感染啦。咁我因为我好多啲病人系长期病患，都同我有 WhatsApp 群组同佢联络嘅。咁呢个周末都有啲病人家属揾我，我哦咁后来咁啊，如果咩咧，你就去最就近嘅家庭醫生或者你自己附近嘅私人診所睇睇啦，咁其實都解決咗。咁當然佢哋如果有咩事情都可以嚟我哋瑪麗醫院嘅急症室。咁所以喺某個程度上，舊年嘅事情唔會發生，就係因為整個社會都分擔咗呢一個所謂醫療嘅工作啦，尤其是最前線嘅社區醫療系統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咁佢已經分擔咗好多。咁估算話每日有10,000宗，咁其實最低限度啦，每日10,000宗。咁但係你諗下入去醫院或者情報嘅，每日咪嗰幾百宗，咁嗰啲就真係需要入醫院，好多都係喺社區裏面，有啲自己就解決咗，連醫生都唔睇，有啲直情都唔知道自己感染咗。咁所以我覺得復常咧係一個心態同埋一個社會嘅認知嘅問題，就唔需要每一次有啲數字嘅上升咧就好似驚弓之鳥，反而咧就係要努力復常，大家做翻自己應該做嘅嘢。咁市民就當然要做翻佢自己嗰份啦。如果你有上呼吸系統嘅感染，你唔好翻工，唔好嘢開佢俾人啦。如果你真係要出街，戴住個口罩，做完你應該要做嘅就快啲翻屋企休息。咁如果你未打齊針，就快啲去打齊針。咁如果你流感都未打，就快啲去打。大概咁咯。咁社區個醫療系統啲醫生同事們都好努力，去做佢自己嘅部分。咁市民做好嗰部分，咁醫管局當然都要做好自己嗰部分啦。 咁教授話，我見到有一啲醫生咧，就話估計啦，可能到暑假咧，就即係真係，如果都係關心數字嘅話嘅朋友咧，就可以睇暑假嘅話，就應該都冇咁多個案噶啦。咁你又點睇呢啲講法咧？ 咁其實而家我覺得就應該係去咗封頂噶啦。咁但係當你嗰個徘徊幾耐，再落翻嚟冇人知啦。咁我諗最客觀嘅睇啲污水其實係有用嘅，因為嗰個真係係定點，咁個可比性好高嘅。咁而家你話檢測到幾多人，即係要有幾多人去檢查啦，有幾多真係有感染啦，感染咗之後又真係會 check 到出嚟，咁嗰啲數字全部都係有好多變數。咁但係最重要嘅數咧就係即係轉部，即係內科同兒科。唔好應付唔到，但係我自己嘅評估係有壓力，但係仍然可以應付到。頭先都講咗啦，因為重症係一個小部分嚟嘅嚇，咁住院每人嘅平均住院係大概4至5日到，咁之前係講緊以星期計嘅，咁即係顯示咗嗰個嚴重程度係遠遠唔及以前。咁點解咧？就因為打齊針啦，咁同埋又有感染啦，咁所以兩邊得嚟嘅保護力咧，已使到我哋呢個新冠已經係離開咗呢個世衛或一個緊急嘅情況，係一個可控嘅情況，唔係話唔理佢，絕對要繼續監控佢，因為嗰啲病毒係會演變進化，咁呢啲變種嘅後裔，我哋一定要好小心去監控，究竟變到點樣樣，佢有冇對人類有冇威脅，咁嗰啲當然要做啦，咁監控梗係要啦，污水監控梗係要做啦，咁醫管局梗係有條數要報出嚟啦，咁市民梗係要負責任啦，且個醫療系統都要分擔好大部分最前線大量嘅工作啦，每人做自己嗰份，我哋唔需要擔心嘅，努力復常，努力復常，努力使到香港重新出發。 剛才你說重症可能大概7%左右，你見到是什麼人多的呢？有沒有小朋友或者是青少年？ 絕大部分咧長者同埋有長期病患同埋啲免疫力低嘅，咁所以喺2023年我哋嘅指引就係有五類人士係，如果佢哋想再打多針，無論打到之前幾多針，只要係6個月 之前的感染或者六個月之前打過針，他都可以再去打針。咁嗰啲就係包括當然長者啦，包括有長期病患同埋免疫力低，仲加埋醫護同埋呢一個孕婦咁樣。咁香港嗰個打針嗰個政策真係好寬鬆㗎啦，即係亦俾市民作出一個即係有理性嘅選擇咯。 嗯哼，不過講開打針咧，即係講到啲疫苗咧，咁我都見到最近咧就話世界衛生組織嘅疫苗成分技術小組咧就話 Omicron XBB 嘅變異病毒株咧而家係全球最流行嘅病毒株之一啦。咁而睇翻咧就係原始新冠病毒株咧就已經唔再係喺人群當中傳播噶啦。咁建議咧今年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嗰陣時咧就要選擇一啲可以應對到 XBB 病毒株產生抗體嘅疫苗，咁啊就唔使再包含原始病毒株。咁你点睇呢个讲法啦？同埋如果系咁讲嘅话，香港喺呢一方面个疫苗供应，其实而家情况系点嘅咧？ 咁其实呢个都认同嘅。咁呢个只不过系一个未来式啦。咁因为而家真系能够喺所谓市场度买到呢个 XBB 点一点或者点一点一六，又系冇得买嘅吓。呢个第一点。咁只不过呢个指引咧，就系、是要使到大家明白呢个新冠虽然唔系紧急嘅狀態，但仍然係值得監控。咁呢一個技術小組就係佢哋會喺下半年再去檢視所有嘅數據。咁其實呢樣嘢，舊年我哋都知㗎啦。咁或者你掀翻啲報紙又好，都講過㗎啦。咁 XBB 因為佢個免疫逃脫係好高㗎，你無論打嗰個原草株或者打而家呢個二價疫苗，因為二價疫苗有啲就係 BA.45 啦嚇。咁嗰啲同呢個 XBB 咧，得出嚟嘅保護咧，都係微乎其微同埋極為短暫嘅，咁同原草株係冇乜分別。咁所以當時個諗法就係你總之係打針，最重要個目的係保護你感染咗之後唔好死亡同埋有重症咧。個原草株同埋呢個二價喺呢一方面嗰個效力係基本上係一致，但係當然 BA.45 佢係接近呢一個XBB 1.5係多少少嘅，咁所以佢得出嚟嘅保護力應該都係會多啲啲咁樣樣。咁但係世衛嚟講，即係佢亦評估咗嘅，咁你打二價係可以，咁但係佢得出嚟嗰個結論就係叫做都有啲啦，微乎其微啦，保護效力係比較短咧。所以最終都係希望，如果 XBB 仍然係一路咁喺人類嗰度所謂流傳嘅話，咁就希望將來嘅疫苗，將來而家係冇嘅，是以 XBB 點一嗰個後裔，咁個後裔又點一點五啦，同埋點一點一六嘅後裔作為呢一個所謂抗原咯，就唔需要再包含以前我哋所謂個祖先爺爺啦，即係原草株啦，即係亦唔需要而家啲 B.45，因為如果你再加不同嘅價落去，即係一價、二價、二價三或四價咧，佢得出嚟嗰個效力咧又會比得一價嗰啲係會低，因為等一個學生啊，你考試要考十科，同埋相對考五科，咁你考五科個機會係咪攞高分過落考十科啊？即係如果同一個人嚟講，咁所以你越多價嘅疫苗咧，你得出嚟嗰、那個抗體咧，或者個抵抗力啦，或者唔係就抗體咧，因為有好多 T 細胞就會少啲，咁所以呢個就係個疫苗技術委員會得出嚟一個所謂暫時嗰、那個。所謂建議，咁佢亦知道，因為個變化係太快啦，所以佢哋亦應承咗，因為佢係5月10號同11號開會嘅，咁但係佢18號發布咗，咁佢哋亦應承咗喺今年嘅下半年會再大家傾一次，咁但係香港當然我哋都會一路監控啦，咁香港嚟講 XBB 嗰個已經係成為主流啦，應該過一半㗎啦，咁嗰個其實去年年底年初嗰陣時都有好多同事包括我在內都預見到 XBB 是會變成一個主流，只不過香港是比新加坡和比印度是慢一點，因為我們比它慢一點開放嘛。 嗯哼，咁轉一轉啦，又除咗新冠感染之外咧，最近都見到有啲學校啊，佢哋就爆發咧上呼吸道感染嘅。咁你又點睇佢哋個情況啦？同埋呢一排會唔會都可能係喺學校度有機會爆發嘅一啲高峰期嚟嘅咧？ 咁會，因為好多同志啦，包括即係自己啦嚇，都講咗其實我哋永遠都要叫還一個債啦，免疫債啦，亦等於一個人你三年都冇讀書，你而家要補翻，咁係咪辛苦啲咧？當然係啦嚇，冇面授課程，你而家面授，咁又要追翻你啲情緒嘅控制啊，同人溝通嘅能力，咁你嘅免疫系統一樣嘅啫嚇，你三年 关喺屋企，戴晒口罩唔见人，咁你而家开始见人啦，咁你当然会碰到一啲你应该过去嗰两三年每个冬天或者每一个季节要碰嘅病毒，而家先一次过喺几个月或者半年一年之内碰到，咁咪不停有爆发咯，同埋爆发嗰个季节性咧都似乎系错落咗，唔系同以前一样啦，而家都端午节都嚟啦，都咁热啦，都仲有爆发。即係呢個係異乎尋常嘅事情，咁但係新冠係百年一遇嘅事情，咁呢啲都係預咗嘅。咁如果個人嚟講要做啲咩呢，就如果你未打呢個流感，快去打啦，因為今年打流感比以前新冠之前係差咗嘅，尤其是幼稚園同埋小學生，咁之前可以打到七成幾，而家條數有冇去到七成唔知啦，之前係五成幾六成，咁中學生更加論盡啦，打得兩成咁樣樣，咁老人家都唔係好好嘅啫，五成到，咁其他啲病毒就冇針打嘅，咁嗰啲都係要靠自己個人衞生啦，即係如果有傷風感冒，梗係唔好出去惹到人啦，自己休息口罩啦，即係大概都係咁樣樣。咁呢樣嘢一定要做㗎啦。咁咁我諗社區啲同事都都明白曬呢啲事情，咁市民亦要負返自己責任囉。咁即係保持身體健康啦，飲水充足啦，如果有感染嗰陣時唔好周圍去啦，惹到人啦。咁平時梗係要生活越健康越好啦，係咪要運動啦，飲食好啦，瞓得足啦，即係嗰個個人嘅衛生要注意，呢啲都係即係所謂老生常談，個個都知道，但係知唔係等於會做嘛，咁冇辦法嘅事。 但教授有冇話邊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青少年係特別容易感染？有冇啲其他嘅建議俾佢哋先？ OK， 咁通常都係啲小朋友啦，即係五歲以前嗰啲，即係五歲以下嗰啲，即係兩三歲啊，幼兒園啊。咁因為你其實有新冠冇新冠都係五歲留下啲細路仔最多感染，因為佢真係有一個過程嚟嘅。咁你出世個 BB 係一張白紙嚟㗎嘛，佢個免疫系統，咁佢真係要經過頭嗰幾年先至喺屋企。如果有兄弟姊妹、表哥表弟，咁跟住去幼兒園同啲小朋友，跟住去到幼稚園同更加開心玩。咁玩嗰陣時唔淨止交換知識，同埋人生經驗，同埋交換大家互相感染到嘅病毒啊、細菌啊，咁只要能夠喺三五日康復咗，咁你咪變咗好一種所謂訓練又好、學習又好咯嚇。 咁但係咧講翻流感個活躍度咧，如果睇翻五月七號去到十三號佢哋嘅活躍度咧，其實都叫做大幅回落，去到6.41%左右，咁啊都叫做咧就破咗跌破咗嗰个9.21%嘅一个百分比嘅基线水平啦。咁我哋可唔可以理解话流感高峰期叫做过咗噶啦？ 我谂应该可以嘅，因为你所有嗰啲趋势，如果你能够系有七日嗰个平均数咧，就应该都好稳阵。如果得一日每日嘅波幅，就将佢抚平咗，我哋叫做即系变咗系一个比较可信嘅。咁个条数啊，奉平头先你讲都系即系一个零两个星期前，咁我谂而家应该仲啲新嘅数。如果个新嘅数都系向下跌嘅话咧，咁差唔多肯定系噶啦。咁新冠我就话咁五月初似乎见顶，咁而家五月22号，咁都有几个星期，即系我谂醫管局又好，政府又一定有啲再新嘅數據，去到琴日嘅都應該有，咁佢哋心裏有底㗎啦。劉醫生就未有嗰啲數囉，但我自己估算就應該差唔多見頂，橫行咗少少。咁因為我就用轉步啦，同嗰個污水處理嗰、那個敲背每公升接近100万，咁五月初嗰陣時似乎係100万徘徊一段時間，用五日同埋七日嘅平均數似乎係好似打平或者向下，咁所有嘅跡象都係可能係應該喺呢個五月底之前就一個好明顯嘅跡象下跌咯。 嗯哼，教授，如果咧市民自己去留意啲指標，可唔可以睇翻衞生防護中心喺定點私家醫生診所情報嗰啲最新數據咧？得翻20秒左右。 我諗嗰個就唔需要睇到，我都睇翻嗰啲數據，因為如果你睇翻 check 有啲地方 check 得嗰幾百宗嘅啫嚇，咁嗰個可以參考咯，就唔好驚弓資料咯。咁其實你問翻你啲朋友啊、同事啊、家人啊，有幾多人感染，你自己都有一個個人嘅體驗噶啦嚇。咁我諗相信自己，我哋市民經過三年幾四年嘅教育啦，或者自己學習嘅經驗咧，都係好聰明噶啦。 多謝曬你，劉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先啦。 Okay, ok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8:08啦，翻返嚟千禧年代啦，继续有张凤平喺度噶。啊，寻日咧城门隧道就第一日咧就系实施二通行，咁大家有冇行过咧？你哋个体验系点样嘅咧？咁我就见到咧，即系报道就讲翻话交通都大致畅顺，不过都仲有少量嘅车辆咧，驶到去收费亭嘅时候咧就收慢啦，或者入错咗巴士线嘅。咁有啲的士司机咧就话车辆贴侦测嘅时候都仲系有问题。咁你哋嘅经验系点样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你哋喺用二通行嘅时候啊，无论系今次城隧啦，或者之前青沙管制区，你哋有冇话遇到啲咩问题嘅咧？而家嘅状况又系点咧？下星期开私隧啦，咁你哋又谂住个期望系点样嘅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揾嚟两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啦。有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车行负责人吴锦华喺度嘅。早晨啊，吴锦华。 系早晨啊，你好啊， 你好你好。先问一问你啦，你观察到寻日喺城隧嗰度咧，即系去行二通行啊，啲车通常嗰个情况系点啦？同埋的士驶过嘅时候咧，其实你见到佢哋啊，譬如喺收费啊、感应啊嗰啲情况上面系点样噶？ 嗱，我琴日咧我都同我哋嘅车长咧去试行咗一次嗰、那个新嗰、那个城门隧道啦，系嘛？咁咧就个车辆咧都好顺畅，可能咧有。之前有尖山嗰個做例子啦，咁大部分咧就都行得相之順暢嘅咁樣係啦。 嗯哼，咁喺扣錢咧，因為感應之前都有講話有啲即係可能有三成都即係感應唔到噶嘛，你哋留意到咧？ 係啦，困擾咗我哋兩個星期嗰個收費問題咧，我琴日就感覺到咧好似有少少曙光喎。咁因為我琴日咧同嗰個車長去試嗰、那個二通行過嗰個隧道嗰時間咧。就去先就試咗個城隧啦，就冇問題喎，可以佢喺個張卡度扣錢，跟住我哋再行一隻尖山都冇問題喎，都可以扣得到喎咁樣。咁、咧就可能咧就今日之前咧，我同呢、這個二通行公司咧就去討論過呢個問題啊，可能咧佢嗰張司機卡應該要調校一下咧，先至可以就好順暢咁收費到，即係可以收到錢咧，就唔會話將嗰啲。收費落入咗我哋嗰個車主嗰個系統嗰度咁樣啦，咁樣。 嗯，你話要調校下張司機卡先至得啦，其實係要做啲乜嘢嘅調校？係咪大家都好清楚了解係要咁做噶？ 嗱，咁啊嗱，點解咧？因為嗰張司機卡咧係我哋去同呢個二通行公司買嘅，咁佢張司機卡裏邊嗰個運作情況，我哋基本上咧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嘅嚇。佢究竟係咪需要去點樣去調校咗先至去？落實到真係可以過隧道嗰時嘅咧，就喺個司機卡嗰度扣錢。咁我上個星期咧，我都星期五啊，我都同佢公司嗰度去討論過呢個問題啦。咁啊，佢又同我喺個車長嗰司機卡嗰度咧，就調校咗一次。因為之前係唔得嘅，我之前去試尖沙隧道嗰時來回都係唔得嘅，嗰張卡係唔得嘅。咁琴日咧星期五調校咗之後咧，琴日我專登嗌個車長去試一次咧，琴日就冇問題啦，就可以城隧又得啦，尖山隧道都可以過得到收到費力咁樣咯。咁、我相信咧就好似類似我哋而家嗰張八達通卡係特別嘅一樣啊。你入閘入唔到咧，就要去服務台嗰度調校一次先得。我相信個系統會咁樣啦。 因為咧之前都有講到就話啊，運輸署同的士業界有試過，發現咧即係有啲司機卡個安裝方法都係唔正確嘅。咁佢哋幫手去矯正啦，偵測個準程度咧就提升到92%。我諗有少少似頭先你講緊嗰個嘅狀況啊。咁其實你哋如果要去做一個嘅矯正嘅話，咁係點樣去揾人啦？要等得耐唔耐，定係即係嗰個程序係點樣噶？ 嗱，咁咧關於嗰個話嗰個擺設嗰個位置唔妥當咧，我都同佢哋上面二通行公司溝通過啦。咁佢上個星期四咧，佢都帶個同事帶埋嗰個類似雷射槍嗰個嘢嚟咧，同我哋調校咗個位置。其實我相信嗰個都唔係好大問題嘅，因為嗰個位置相差都唔會話好、那個距離好大嘅。我相信都係或者個嗰張司機卡會有好大問題，因為咧我琴日都收到其他嗰啲車咧有四架車都過唔到，都係過唔到二通行嗰個收費，都係嗰個卡過唔到啊，係由我嗰個户口扣咗錢咁樣咯。 咁佢嗰啲都係過唔到，你覺得係即係安裝得唔好啊？定係因為有啲都講話可能車貼車嘅話，咁有機會咧就感應唔到噶嘛？咁你估計或者留意到嗰個狀況係點樣咧？ 咁啱啱琴日咧就誠信啱啱琴日星期日咧，咁啊就不嬲個使用量咧，我就講我哋的士使用量都唔係咁高嘅，同尖山都差唔多嘅。咁咧就話佢哋官方講咧，如果我哋譬如舉例三架的士泊住一齊過咧，就可能嗰個系統咧係收唔到啊，即係收唔到嗰個同一時間有，因為佢要喺個司機卡同埋我哋車主卡嗰度同一時間去探測到啊。咁如果你三架車泊住一齊過咧，可能個系統都暫時都未成熟，都未得。我相信是咁樣去解讀呢個問題咧，咁樣講咯。 嗯，頭先你話而家城隧咧，即係城門隧道可能都唔係好多啦，但係嚟緊呢個星期日就獅隧噶咯，獅子山隧道會咁樣做，咁可能嗰個嘅流量會唔會都預計即係多啲，同埋若然都係感應唔到，咁你哋點咧？ 嗱，咁啊嗱，喺我哋的士個使用量嚟講咧，其實獅子山隧道都係最多嘅。好多乘客咧上車都要我去行獅山隧道啊，就比較係方便啲嘅咁樣。咁我相信咧呢個星期咧，我會再去同呢個移動行公司再溝通一下咧，究竟問題上係咪喺嗰張司機卡嗰度有問題咧？啊，我相信車嗰度咧都冇問題，因為佢而家好多氣站咧都去擺設咗一個站俾我哋好多車去同我哋測試嗰個擺位問題㗎啦咁。不過問題上咧，就嗰個司機卡嗰度咧，會唔會真係有問題咧？咁我相信都要去呢個星期同佢哋公司去再詳細了解一下，會唔會喺嗰張卡嗰度會調校一下，咁樣比較好啲咧咁樣。 嗯哼，嗱，若然啦，真係可能係都係感應唔到啦，咁其實你哋係咪要再對翻數嘅？咁你哋嗰個工作量咧，預計即係佢會點樣做啦？同埋嗰個工作量會大幾多啊？ 咁啊，呢樣都好難估計喎。點解？因為咧，我哋每日咧，基本上我哋而家每日咧翻嚟咧，都要同啲司機去叫分帳啊。咁啊，而家就多埋呢個乘隧之後咧，分帳更加麻煩啦。因為佢大家嗰個收費嗰個銀碼唔同啊嘛。而家乘隧就$5啊，尖山啊$8。咁啊，我哋要拆帳嗰時間咧，我哋要比較係複雜啲咯。咁如果到獅山隧道再開埋咧，佢更加複雜啦，要每天都要同佢跟進，咁啊，我哋工作量會多咗好多咯，咁樣。 咁其實有一種方法咧，就話即係用一個嘅應用程式，咁就係的士司機開工之前咧，就係喺佢易通行嘅個手機應用程式嗰度咧，就撳開工，咁啊經過個隧道咧，就自動就隧道費就喺司機個易通行户口嗰度收噶啦，咁又可唔可以即係叫做有效解決到個司機卡係可能失靈嘅嗰個問題啊？ 因為我哋咧我都去問過其他嗰啲行家啦，都有行家都用呢個方式。咁樣佢個方式就係話，因為佢車輛比較少啲咧，咁啊都可以用佢個方式，因為佢司機開工嗰個時間係唔係一定啊。好似我哋呢個行業咁，有啲凌晨兩三點就開工噶啦，咁佢每次開工咧，佢都要撳一撳嘅，佢開工。咁咧佢你個電話就會有個聲音出嚟啊，你明唔明啊？啊，咁變咗咧就比較麻煩一啲咯，我哋要跟進。咁如果我哋譬如比較車輛多啲咧，就更加要麻煩啦。啊，咁啦。 咁所以對於你哋嚟講，可能都係呢個禮拜啦，做好啲準備，咁睇下獅隧嘅時候會唔會可能能夠順暢一啲，就對數咧、拆數或者之後咧就唔使咁麻煩啦，係嘛？ 係啦，嗱，咁我哋亦都希望易通行公司咧就同我哋多啲溝通啦。究竟問題上發生喺嗰張司機卡身上係咪會真係咁多咧？因為點解咧？因為啲卡係由佢哋我哋從佢哋買噶嘛。咁佢裏邊嗰個系統係點樣做，我哋係唔知嘅嚇。咁啊要佢內部先知道話，原來嗰張卡過唔到，點樣去解讀翻嗰個程式之後，先同我哋做得翻咁樣咯。咁啊，我希望大家多啲溝通，同佢哋公司多啲意見，大家交流一下咁樣咯。 好啊，多谢晒你，吴锦华同你倾到呢度先啦。吴锦华咧系推动的士发展联会副主席，亦都系车行嘅负责人嚟嘅。讲到咧城门隧道啊，系推行咗易通行啦，咁佢哋咧喺的士业界遇到嘅情况系点样嘅？咁讲到呢个话题咧，都欢迎大家继续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嘅。我哋电话旁边咧又揾嚟另外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一个话题，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嘅。早晨啊 ，Ben。 早晨，你好。 早晨，陈恒斌。先问一问啦，你寻日有冇留意到，即系城门隧道个易通行实施之后嗰个情况系点样？你点评价？ 易通行寻日基本上都畅顺嘅，咁同尖山隧道一样啦。咁都系有部分车主去到个收费亭前面咧，就会收慢油，甚至乎会停低嘅。咁呢种做法其实好危险嘅。 咁喺整體上面咧，琴日嘅運作都係暢順嘅。咁至於的士嗰方面咧，我都希望運輸署同佢哋再去做多啲研究，同埋去即係微調系統，令到佢哋係出入更加暢順。 嗯哼，其實你睇到譬如的士業界咧，即係佢哋見到可能有幾多係即係可能用唔到啊，或者有冇收過相關嘅求助，可能揾你幫手咧？ 嗱我相信的士業界咧同政府溝通都暢順嘅，咁所以啲 case 咧暫時未嚟到我嗰度。 嗯。 但係咧，我就琴日我都睇到啲報道咧，就話的士業界咧，佢哋可能會扣錢嘅時候扣咗去車主嗰度啦，咁司機卡又未必用得到咁樣，咁就的士咧，其實好多會咧之前都係有一路協助啲司機咧喺度辦理啲卡嘅，咁我都希望即係運輸署負責的士嘅同事咧，就同的士業界咧再去溝通，咁睇下呢類 case 多唔多。咁整體上咧見到投訴個案都係幾十宗啦，咁喺一個咁大嘅系統，每日咁多車流量咧，有幾十宗投訴，其實都係即係屬於一個喺預期之內嘅一個數啦。啊，咁唔係話好去到話好嚴重啊，個個都扣唔到。咁但係總會有啲問題。咁一個系統嘅落實咧，係相信會需要一段時間去做一啲微調。 嗯哼，你講到嗰個投訴數字咧，其實就係運輸署咧就數到去星期一啦，15號嗰陣時咧就話收到52宗關於易通行嘅投訴，咁當中咧56%咧就係有29個案咧就涉及係人手輸入車牌號碼嘅時候出錯嘅。咁你又即係點睇呢一個狀況咧？同埋有冇啲可能真係即係市民可能即比較個人啦，呢啲會揾你嚟求助，睇下有冇啲咁樣嘅情況咧？ 我哋都收到個個案反映嘅，就係話佢應該係覺得自己冇行過嗰條隧道啊，咁但係有扣咗錢咁樣，咁就我哋都有了解過，咁就應該係有輸入錯誤嘅車牌咧，而導致佢係被扣錢嘅。咁就因為政府或者係運隧道嘅公司咧，都會係派職員咧去核實嗰、那個即係收款係咪錯誤啦。咁另外可能有啲個案咧，就因為冇貼車貼啊，又或者係即係感應唔到，但係又好似感應到咁樣，喺個過程裏面就需要人手去處理嘅。咁人手咧對車牌上面咧就好容易會有輸入錯誤嘅。咁呢樣嘢咧，我都希望即係政府可以考慮有冇其他嘅方法係代替人手減少呢個錯誤。 咁你有冇信心啊？即系睇到而家观乎呢啲情况咧，有冇信心之后，譬如讲紧过海隧道啦，或者今年年底之前咧，全部都实施晒易通行咧？你睇到，你觉得系咪有信心做到噶啦？ 嗱，而家就睇落喺上个星期啦，今个星期同埋下个星期就系三条隧道会开始实施呢个易通行计划。咁累积咗多啲经验嘅时候咧，相信个系统就会越嚟越成熟嘅。咁喺三隧嗰方面咧。即係海底隧道、西隧同埋東隧咧，就會由8月開始啦嚇，收翻西隧嘅時候，就會應用呢個易通行系統嘅。咁相信去到嗰陣時咧，都有幾個月可以讓即係有關公司啦，同埋政府啦喺配合上面係可以做好啲。另一方面咧，就喺宣傳上面咧，其實就逐步去做咧，就會足夠嘅。咁但係我最擔心一樣嘢咧，就係、是可能行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個報道越嚟越少咧。咁有可能有車主去到個收費亭前面，又係會突然間急停啊！咁呢種情況係最危險啊！ 咁即係可能都要再繼續做下宣傳啦呢方面。咁我哋又不如轉一轉啦，講下港車北上方面啦。咁7月1號咧就會實施啦，合資格嘅香港私家車咧就可以唔使攞到常規配額底下咧，就經港珠澳大橋往來香港同埋廣東省。咁佢有一個申請嘅條件嘅，其中一個條件咧就係北上嘅港車就要獲得安全檢驗嘅合格證明。咁但係咧而家就全港只得中檢啦，即中國檢驗有限公司咧，佢哋就會係。可以做嗰個嘅認可嘅機構嘅啫，咁你哋睇到而家即係得呢個機構嘅話，大家市民喺預約啊，或者真係去檢車嘅時候，有冇遇到啲咩困難啊？ 我哋咧就喺過去咧都收到就住係驗車嗰方面咧有啲關注啦，尤其是有啲車主咧喺約期上面咧係出現咗啲問題嘅，咁加上港車北上，可能會有大量嘅朋友咧需要攞呢個證明咧。而會會唔會係出一啲混亂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咧 喺啱啱星期六咧就去咗中检嗰度去咗了解佢哋嘅运作情况啦。咁就住港车北上嘅安排咧，佢哋就已经系设咗12条线系去做一啲嘅验车。咁另外佢喺附近一个地方咧，再设多8条嘅验车线。咁其实港车北上个验车咧就系相对简单嘅，因为根据我哋同中检了解咧，最主要就係核對翻嗰個車嘅車身號碼啦，同埋就要即係比對下架車個樣有冇轉色啊，有冇改裝啊咁樣嘅啫。咁整個流程咧，大概一架車有20分鐘到。咁根據佢哋計條數咧，就係足夠嘅。另外咧，就佢哋中檢亦都喺唔同地方啦，物色緊其他地方係加啲站嘅。咁相信都可以。初期顧得嚟嘅，咁我哋都希望佢哋喺成個流程上面咧係運作暢順啦。咁至於全港只有一間咧，咁我哋都有關注尤其是喺同中檢傾嘅時候，咁了解到咧，其實國家授權咧就係有佢哋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國家按照我哋要批國車北上嘅一個要求去做呢類嘅工作。咁當然啦，希望中檢。喺唔同地區可以開多啲站，方便市民。 其實咧，而家我想知咧嗰、那個預約啦，去驗車啦，嗰、那個嘅提供到服務嘅名額係咪足夠應付？可能7月1日大家就即係冇配額咁樣可以港車北上。你而家見到嗰個數字係點樣噶？ 嗱佢如果係計條數啦嚇，我哋都問佢話，如果係跟住落嚟咧。大量嘅車輛可能要上去，咁驗車嗰方面佢係咪應付得嚟呢？咁佢都有計咗條數出嚟嘅，咁喺數面上面咧係睇到應該係可以應付得嚟，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喺實質運作上面咧係咪一個成個流程都會每一關都會有影響嘅，咁我哋數咧即係希望佢哋啦嚇喺成個驗車嘅工作上面係可以做好啲預備咁尤其是。佢哋而家預計咧，就每一架車咧就係20分鐘。咁喺元朗咧12條線，佢一年都已經可以驗到70000多架車啦。咁另外咧，佢仲會再加多8條線，咁一年都可以驗到50000多架車。咁即係話中檢咧喺現時佢哋預備好嘅名額上面咧，佢一年係可以驗到10多萬架車嘅。咁就佔咗我哋可以上去內地嘅約摸。接近1/3左右啦，咁如果我哋真係登记嘅名额係好多嘅时候呢，咁都希望中检係要及时加地方嘅。咁另一方面呢，就係喺两地牌嗰方面呢，就过去预约验车呢都係出现咗啲问题嘅。咁因为一突然间通关呢，佢哋预约上面又出现咗问题。咁我哋琴日都一并向佢哋反映啦，希望佢哋个预约系统是可以理順全天候俾人預約，就唔好話辦公時間先攞出嚟預約啦。 其實佢哋個預約系統咧，即係你除咗覺得話喺嗰個嘅辦公時間嗰度去預約之外，其實佢仲有冇啲咩其他嘅問題咧？即係好似都有啲嘅預約人士係咪反映話嗰個資訊嘅透明度，或者佢想了解嘅話，好似都冇乜渠道咁。 係嗱，全港咧就有50000多架兩地車嚇，即係可以有常規配額嘅兩地車啦。咁佢哋就每年需要上去驗一次嘅，咁如果佢要驗咧，就要預約。咁預約個名額咧，就以前係透過打電話嘅，咁但係疫情之後咧，突然間通關啦，就有大量嘅電話打入去，咁啊打唔通。咁呢一度咧，市民有反應啦，咁佢哋急急腳就做咗個網上預約系統。咁但係佢哋都要預啲時間咧，就即係做系統維修啦。咁就改咗做一個。辦公時間預約，咁佢哋希望話，如果系統突然間有事，都有人辦公睇住啦。咁但係我哋都同佢反映，基本上咧預約系統就非常之成熟啊，尤其是身份證又好，回鄉證又好，其實都係24小時全天候嘅預約系統嘅。咁我哋都建議佢哋咧就可以考慮開放個系統讓大家睇到咧仲有幾多名額啦，咩時候有位啦，咁任何時間上去睇咧。其實都可以嘅話咧，咁就大家少咗好多誤會啦。因為喺個資訊唔透明嘅情況之下咧，有好多時係可能會有啲人會有誤解， 又或者係好容易出現爭議嘅，甚至乎有啲人咧就從中撈水游水啦。 好啊， 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即係可以改善啦。 翻嚟咧，再問下你啊，關於高齡司機嘅體檢情況。 2023年5月22日，城门隧道实施已通行，运输署提醒驾驶者勿于收费亭停车。新冠确诊数字上升，定点诊所平均求诊比率创近月新高。眼科组织称，黄斑病变个案近年增加，呼吁市民定期检查。希腊国会选举，执政党大胜，但未能取得过半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继续系千禧年代啊！呢一次咧，同大家睇睇咧高龄司机嗰个体检嗰个嘅安排啊！咁啊，其实咧就见到政府啊交咗文件俾立法会啦，就交代翻咧就驾驶执照持有人佢哋嗰个体检安排个检讨结果嘅。咁就系商用车司机个体检嘅年龄咧，由70岁咧就降到去65岁，并且咧就一年一检啦。亦都透露咧就话会修订体格检验证明书嘅内容，咁就视觉啦、听觉嘅测试咧。都会是一个必检的项目的，而且商用车司机的合格的标准还会是比较严。这个检讨结果上个礼拜在立法会的交通事务委员会都讨论到的。大家在会上面议员的关注是怎样的呢？我们又找回呢就是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跟我们讲讲这个话题。Hello， 陈恒斌。 你好，早晨。 早晨啊，有冇话咧？其实就住呢一个嘅检讨嘅结果，同埋即系政府一啲建议咧，其实喺上个礼拜开会嘅时候，大家会比较集中关注喺咩点上面啊？ 嗱，今次呢份文件咧系一份咨询性嘅文件嚟嘅，咁啊最主要咧就政府系揾咗香港大学，即系佢哋嘅医学院啦，就帮手做咗份研究，就住若果要即系去判断司机。嘅嗰個老齡化同埋佢哋嘅身體狀況適唔適合駕駛咧，咁啊作出一啲建議嘅。咁喺當中咧就要65歲嘅司機啦，就開始要每年一檢，然之後咧就另外佢哋要係即係檢查嘅內容同埋項目咧，就係要有即係一啲指定嘅項目啦咁樣。咁相對於以前咧就70歲啦，同埋要檢查嘅項目咧，其實係相當之少啦，亦都係比較即係普遍性嘅，就冇針對性嘅。咁今次呢份文件係有啲針對性。咁上星期我哋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討論嘅情況咧，就絕大部分嘅議員啦，都認為係需要有即係體檢嘅。咁但係至於個次數咧，係咪需要65歲就已經咁密咧？因為65歲有啲仲好健康嘅，咁係咪可以譬如話兩年啊、三年一檢啊咁樣？呢啲建議議員都有提到啦。另一方面就係喺俾錢嗰方面，即係咪車司機自己俾，定係政府可以有啲 co-payment？ 咁你就係揾啲咩醫療機構去幫手檢啦。咁有啲建議咧就係用地區康健中心因為區區都有。另一方面就係個收費都可控性強啲。咁呢啲都係我哋委員嘅關注咧。 嗯哼，你自己又點睇咧？即係同埋尤其是講嗰個年齡嗰條界線啦。我見喺立法會都比較多人去討論嘅，有好多唔同類型嘅建議，譬如就65至69歲兩年一檢得唔得啦？又或者係65歲查一次，68歲再做，跟住咧70歲又維持翻一年啊，到3年先至一檢啦。咁其實你點睇成個嘅即係呢一份嘅文件啦，同埋譬如講緊呢個嘅年齡嘅話，特別喺呢度嘅話，你個諗法係點樣 咧？我認為咧就係即係65歲，而家的確係喺我哋即係整體老年化裏面啦。咁加上我哋即係人嘅體魄都係比以前好咗好多嘅。咁就係咪65歲就一下子已經要即刻每年一檢咧？咁呢一度我覺得係即係可以大家再深入啲去討論。咁譬如話係咪2年或者3年一檢？咁就逐步加去到70歲以上咧，就每年一檢。我覺得呢個都係有佢嘅道理喺度嘅，因為若果你要每年一檢咧，咁可能又會有卻步啦，咁可能令到有啲司機咧係早啲退休，咁呢種情況係會有出現嘅。 咁但係當然咧，就我哋話如果係有驗身嘅習慣咧，其實亦都可以令到司機係早啲關注自己嘅身體狀況。咁有毛病咧，就即係早啲跟進咧。咁呢個都可能係有一個即係科學性喺度啊。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就係兩至三年一檢咧。其實喺65歲至70歲之間咧，其實我覺得可取嘅。另一方面就係嗰、那個即係檢測機構啦，而家就係所有司機可以揾所有嘅私人醫療機構，揾個醫生寫張紙就可以去續牌嘅。咁有啲司機講咧就係比較求其啲啦嚇。咁係咪即係可以喺跟住落嚟係一啲指定嘅醫療機構做指定嘅一啲測試咧？咁我覺得呢樣嘢係都係需要嘅，因為我哋見到。過去有時去攞醫生紙啦，咁都係一個比較求其同埋普通嘅一個做法，冇一個比較明確嘅指引。咁有個指引，我相信對於大家有啲爭議咧，係可以減少。 嗯哼，講開機構咧，都會多人關注個成本問題啦。咁啊，業界嘅話就會比較擔心話，係咪好貴啦？係咪可以啊？頭先你都講啊，係咪可以政府 co-pay 啦？可能佢有一啲資助喺呢度俾到啦。咁但係咧，就見到咧，運輸署署長羅淑佩上個禮拜嗰陣時就講話，即係佢都唔希望個體檢費用太高嘅。咁但係咧，65歲以上嘅話咧，就係、是、商用車牌嘅話，可能有超過10萬人。咁如果個補貼要俾嘅話都幾多嘅喎個人數，咁你哋點睇呢個資助嘅問題啊？ 嗱，資助嗰方面咧，就若果係要個司機全面去俾啊，咁始終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勞動力來源啦。咁若果政府俾一部分錢咧，我認為都無可厚非嘅，因為要去揾私人醫療機構咧去做呢類嘅工作咧，就費用可以係可大可小，可高可低嘅。咁若果政府唔俾錢嘅，咁係咪即係指定由政府嘅機構？咁嗰啲咪平啲咯嚇。咁但係若果係要用到私人醫療機構咧，咁希望政府都可以資助一啲啦。咁另外咧就係究竟俾幾多係咪全部俾咧？咁政府喺話全面由政府俾嗰方面咧，睇嚟佢哋係有啲保留嘅，因為佢哋唔想俾人個感覺咧，就係、是、好似每年津貼即係司機。去做一次身體檢查咁樣，咁但係始終有部分嘅費用幫手去分擔咧，咁會鼓勵咗啲人咧就去檢查啦，同埋就係、是都願意繼續投入呢、這個即係司機嘅行列嘅，因為大家都知道而家我哋司機係非常之短缺嘅。 嗯，好啊，唔該曬你，陳恆斌同你傾到呢度先啦。陳恆斌咧就係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嚟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啦，翻嚟同大家講下啲教育嘅議題啊。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今个星期学界体育馆环节，和大家找来前香港女子沙滩排球代表江卓宜，和大家分享她由运动员转战体育主播的故事。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至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翻嚟千禧年代啦。咁最近咧见到就系县主会普仁小学收生不足啦，下个学年小咧就被派零班嘅。最新咧见到即系传媒报道咧就话佢哋申请特别试学，希望救学校啦嘅方案都被拒，最快喺2026-27嘅学年咧就会停班啦。咁成为咧近年第一间咧面临被杀校嘅津贴小学啦。咁有普仁嘅小学家长，有普仁小学嘅家长咧就唔满意教育局嘅拒绝佢哋呢个方案啦。咁就去到咧，之前啊，局長蔡若蓮咧出席活動嘅場所外面，就要求會面同埋遞請願信嘅。咁佢哋其實個諗法係點樣嘅咧？我哋請嚟獻主會普仁學校法團校友校董及校友會主席彭少芳同我哋講講嘅。早晨啊，彭少芳。 系早晨。 其实咧，而家有冇话即系因为我见到就话申请特别试学个方案被拒啊，咁有冇其实同教育局会面过，中间有冇解释过个原因系啲咩咧？你哋点睇啊？ 其实咧就喺5月15号咧就办学团体同校长就有同教育局会面嘅，咁佢哋个解释就系话我哋唔达标。即係唔達嗰個特別試學嘅標準，咁所以咧就不獲批准啦咁樣。 嗯哼，其实家长点睇咧，同埋嗰个所谓唔达标，有冇详细咁样讲话啊？究竟唔达啲乜嘢标准啊？ 其实咧就冇详细讲过嘅。咁本身有啲家长佢哋都好密切关注住个情况啦，就好每一日凑翻学嗰阵时咧都会问住校长啦。咁因为有啲家长系啲小朋友嚟紧小一就系、是、都系报读咗本人学校啦。咁佢哋又密切即系问住校长嘅情况。咁校长都有同佢讲翻到话，即系虽然未正式出通告啦，咁但系都讲翻到佢听，其实就不获批准啊咁。咁而喺与此同时，佢哋上个礼拜亦都睇到报道咧，就话哦，沙头角小学又可以开咗绿灯，咁所以佢哋就好气愤咯。点解普仁学校争一个就唔得，亦都唔系持续收生不足。咁而沙头角小学就持续收生不足之后，亦都系得十二个小朋友报读而可以开绿灯。咁佢哋所以咧就咁即系恰巧就系阿蔡局长响星期六有个活动，咁佢哋就想去正式同阿蔡局長去會下面，即係講翻佢哋家長而家現階段嘅心情，同埋好擔心小朋友將來點咧，因為佢哋 SEN 嘅小朋友咧，好難入到一間主流嘅小學咯。 即系特别学习需要嘅小朋友，可能好难入到主流学校嘛。 系啊， 但我见咧，头先你讲到咧，星期六嘅呢个嘅即系叫做请愿啦。咁其实局长咧就最尾都系冇接触到家长嘅。咁教育局咧就回应话，其实都好多次就派人咧去接信，并且咧就邀请大家咧都入场喺唔影响活动嘅情况底下见面噶啦。不过咧都系受到拒绝嘅咁。咁啊对此表示遗憾嘅。咁其实你哋有冇话即系？有冇了解到其實或者大家點解嗰下會係拒絕去咁樣見面啦？咁同埋咧，即係教育局都有講話，同事就對於年幼學童喺炎熱天氣底下咧被帶上街就表示心痛同埋關注嘅喎。咁對於教育局你嘅呢啲做法，你哋嘅回應係點樣啊？ 其實咧，我哋都想講翻啦，希望教育局咧都反思下點解當日要班小朋友喺酷熱天氣之下都出嚟啦，唔係家長想要，係教育局嘅決定，令到呢班小朋友要行上街咯。點解啊？因為佢哋覺得唔公道，點解其他小學可以咁做，而嗰人學校就唔可以啊？即係冇得到一個綠燈嘅通融啊咁。佢哋校長好氣憤，小朋友聽到。家長好氣 ，sorry 唔好意思嚇，家長就好氣憤啦。咁亦都有同小朋友講：哎呀，啲小朋友就會問家長啱啊，其實我哋冇得去幫人學校讀書啊，係我哋第時要轉校啊咁。咁引發到家長佢哋有聯繫啦，咁佢哋就希望可以盡最大嘅努力，話翻俾教育當局或者蔡局長知道我家長現階段嘅心聲，小朋友嘅期望，唔好咁快去抹殺咗小朋友嘅將來咯。 嗯哼，咁點解你哋嗰日即係因為教育局就話有邀請你哋去見面嘅，咁但係你哋拒絕喎，咁佢點解？ 其實咁樣啦，佢就話咧只係預一間房俾我哋啦，就係for啲家長嘅啫。咁就傳媒就唔會安排入去，咁家長代表啦，佢就阿鄭女士就話：如果冇傳媒去做呢、這個採訪嘅話咧，佢哋就唔入去啦。因為其實我哋校友會係協助家長嘅啫，因為本身阿鄭女士都係校友嚟嘅，咁佢就所以佢嘅決定咧就係同教育局嗰邊派員講翻，就係話佢唔接受，因為當日教育局派嗰個工作人員咧只係九龍塘分區嘅，咁因為如果九龍塘分區係會聽聆聽聲音嘅話咧，咁我哋星期六當日都唔需要有呢一個嘅行動啦。 理解。咁你哋嚟緊仲會唔會有啲乜嘢嘅跟進嘅行動㗎？ 其實咧，本身都教育局都有講翻，有14日俾我哋填翻個回條上訴啊咁。咁初步我哋都了解過大概嘅，睇過個封，即係嗰個回覆嘅內容，就係話其實如果佢哋以嗰個香港學校嗰個教育指標嚟講咧，我哋係未達標啦。咁我哋覺得我哋好難喺極短短嗰十零日裏面可以話翻俾教育局聽我哋點樣改進，咁唯有我哋而家校友會慈善基金嘅成員都一齊，大家有個共識，就希望會用再重新申辦私小嚟過渡咗，可以嚟緊嗰年有小一咯。 咁如果這個你頭先講話申辦私小啦，咁呢度牽涉一啲資源問題啦，你哋而家係個處理方法係點樣㗎？ 其實我哋都希望我哋自己嘅校友啊，各方面可以伸出援手啦。咁如果以我哋58年嘅歷史，咁有咁多嘅校友，我諗籌呢個300万嘅款項應該係唔難嘅。 嗯，而家係咪都係校方即係都有呢個共識，大家都會一起去即係申請下個學年就轉做私校啊？ 初步嚟講，而家大家都有咁嘅共識嘅。 好啊，好啊，咁啊，我哋就同阿彭小芳倾到呢度啦。彭小芳咧就系献主会普仁学校法团校友校董及校友会主席嚟嘅。啱啱咧就讲到献主会普仁学校咧，因为被佢即系呢个嘅获发零班少咗之后咧，都系想申请特别试学啊，都系被拒绝嘅。咁佢哋下一步咧就可能会系在下一个学年咧有机会咧就系要去申请咧就做一个私立嘅小学啦。咁其实咧就住星期六啊，佢哋个请愿咧教育局都有个回复嘅。咁就话咧教育局会继续循住即系正式嘅渠道啦，同办学团体同埋学校咧保持沟通，就个别家长嘅特殊情况同埋需要，教育局会继续同有关家长保持紧密沟通，为佢提供協助嘅，亦都補充咧，就話局方係經審慎考慮黃大仙獻主會普仁小學提交嘅自我評估報告同埋相關憑證之後咧，今個星期初啊，就同校方代表，即係上個星期初啦，頭先講15号啦，就同校方嘅代表同埋佢嘅辦學團體會面，清楚交代局方考慮特別試學申請嘅結果。如果校方唔同意結果嘅話咧，可以透過正式嘅渠道作出上訴。教育局就強調，從未向校方表示會到校進行特別試學嘅，咁大家有咩諗法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休息一陣啦，翻嚟繼續有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话：近嚟本港新冠病毒确诊系经历咗小波幅，并非社区大爆发，相信数字已经到顶，市民唔使因为数字有波幅而变成惊弓之鸟，可以努力复常。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日确诊个案每日有480几宗至500宗，少过5月10号至13号期间每日超过500宗，而污水监测数字亦都反映确诊数字在5月初见顶。他话虽然医管局住院有压力，但是现时因为新冠住院的个案近3000宗，较高峰时大约10000宗少，而现时重症的个案亦都不多。对于近期有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刘宇龙相信是由于学生过去几年都戴口罩，亦都不时停课，而家复常翻学可能遇到过去几年冇遇到的病毒，所以学校出现爆发。他形容天气已经变得炎热，但是仍然有学校爆发上呼吸道感染，是异乎寻常，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继青沙管制区之后，城门隧道昨日起亦都实施易通行，驾驶者可以直接驶过收费广场，透过易通行缴交隧道费，无需要停车或者排队俾钱。运输处再次提醒驾驶人士，在使用城门隧道同青沙管制区的时候，千祈唔好在收费亭停车，并且保持适当车速，以及要留意现场指示牌和道路标记，直接驶过收费广场就可以。不过驾驶人士仍然要留意巴士专线的安排。运输处亦都提醒车主尽快完成易通行三部曲，即是安装车辆贴、开立户口和设定自动缴费方式。希腊国会选举，总理米佐塔基斯领导的执政新民主党得票第一，但是未能够取得国会过半数议席以独立筹组政府。点票结果显示，新民主党得票率是 40.8%。

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喺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挤塞车龙去到昂船洲大桥近住污水处理厂，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慢车龙尾牛头角港铁站，仲有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挤塞车龙喺界限街近住书院道上桥位。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就喺香港体育学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我想搵啲兼职做啊，见识一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啊。搵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先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生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Ada， 你睇下，我一听开心日报啊，屋企江鱼啊，即刻几开心啊！ 你又唔系鱼，你点知佢开心啊？ 你又唔系我，你点知我唔知道我屋企江鱼开心啊？ 咁你条咩鱼嚟啊？ 木鱼。 吓、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朝朝十点四，开心日报陪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 2023年5月22日，城门隧道实施易通行，运输署提醒驾驶者勿于收费亭停车。新冠确诊数字上升，定点诊所平均求诊比率创近月新高。眼科组织称，黄斑病变个案近年增加，呼吁市民定期检查。希腊国会选举，执政党大胜，但未能取得过半议席。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九点大八，继续有千禧年代啦。头先同大家讲过咧，就系献主会普仁学校啊，佢哋咧就因为收生嗰个人数问题啦，所以咧下个学年咧就系小一被派零班嘅。咁其实除咗佢哋之外咧，其实今个学年啊都仲有四间津小咧，因为收生不足啦，就系下个学年小一都系被派零班。咁教育工作者人员总工会咧，教总咧就关注喺实校嘅呢个压力底下啦，常额教师咧可能会面临校方就系要求佢哋要改签合约工，咁成个待遇啦，同埋个身份都有明显嘅差别咁样。咁个其实个情况系点样嘅咧？我哋就喺电话旁边啦，请嚟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会长余以华同我哋倾下嘅。早晨啊，余以华。 早晨啊， 早晨你好，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吓，我系余华，系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会长。咁唔好意思，我今日少唔舒服，所以把声可能。小沙，如果聽唔到嘅話，請主持人提一提我，唔該。 好啊，保重身體啊！不過咧，都關心一下你老師個情況。其實我見你哋咧，即係都有講到話，而家啲常額教師咧，隨時會變合約工啊。咁其實你哋留意到嗰個狀況係點樣？係咪都收到啲投訴或者求助咧？ 其實嘅原因咧就係咁嘅。其實一般咧學校咧，譬如簽約嘅時候咧，都會同老師講明你而家咧呢份教職係常額啊，定係一個合約嘅工作。咁如果簽咗嘅話咧，咁通常老師咧就會有嗰個所謂嘅合理期望。我如果常額教師嘅話咧，我就會係有公積金，同埋我會有一個叫累積嘅病假。即係如果老師之前已經係喺其他學校任教過，咁就會有累積最高為168天嘅病假。咁如果你係合約嘅員工嘅話咧，咁咧你就係會係供強積金，咁另外你嘅病假咧就可能因應學校嗰個校本去要求啦。咁而我據我所知，我而家個案嗰位老師佢就會同我講，佢話佢係每個月2天嘅病假，咁所以就會睇到嗰、那個即係嗰個待遇係唔同嘅。咁至於點解會由合約工改成呢、這個常額？ 教師改成呢個合約工，主要係源於咧一份教育局嘅文件啊。教育局咧其實有一個文件係寫住咧，如果2023年2月一合一日入職嘅老師咧，係只能夠以一個合約嘅合約嘅呢個工種去聘用，咁所以變咗，如果係之前如果係簽咗呢個上額嘅教職嘅老師咧，咁所以學校就要同佢磋商啦。咁但係我呢個個案嘅老師咧，佢就話學校只係要求佢喺二月職嘅之後咧，就要將個合約改為呢個上額改為合約。系啦，唔 该。咁即系其实你头先讲咧，就话而家有一啲系，就算佢唔系二月嘅时候先至入职都好啦。咁佢就算系二月之前已经签咗上额嘅教师，但系都被学校要求佢由二月开始就转做合约工。你嘅意思系咁系咪啊？ 冇错，系。 其实咧而家即系有一个咁样嘅状况，即系因为老师都已经签咗约噶啦，咁系咪可以拒绝话我唔喺二月之后转做合约工噶啦？ 冇錯啊！如果根據呢個僱傭條例咧，係啦，咁如果單方面去修改合約嘅話咧，有機會咧係會違反呢個僱傭條例。咁咧，僱主如果未獲僱員同意而更改僱傭合約條例嘅話咧，咁咧老師或者僱員去投訴嘅話咧，經勞資審裁處考慮個案之後咧，可以命令僱主咧俾僱員復職或者再次係聘用呢個僱員，或者係需要就咧支付呢、這個雇佣合约嘅补偿金嘅，系啦，咁所以变咗系雇员咧，就系、是、你系觉得系即系嗰个待遇条件系不合理嘅时候，系可以有权去拒绝签，因为嗰份合约签咗就系合约就系合约，要尊重合约精神。 咁即系其实而家头先你讲紧嗰啲情况，都系有方法有渠道系可以处理到，实际情况系咪都系咁样噶？ 系啊，咁其实如果即系话个签约嗰度出现问题嘅时候，咁雇主同雇员之间可以大家双方去讲一啲，譬如补偿条款啊。咁如果大家双方同意之下咧，咁其实系可以系改签呢个合约嘅，系啦。但如果双方倾唔掂数，而雇主咧好多时都会有一个情况，就系话你只辞职啦咁样。咁如果个雇员自己辞职嘅话，咁即系个合约就已经无效，咁就即系当然就已经冇问题。但如果雇员唔辞职嘅话，而雇主咧咁谂住用一个月嘅通知期俾佢，就话嗱，我而家咧就系俾一句通知你，咁你一个月之后就离职啦，咁样吓，咁啊变相解雇嘅，咁嘅时候就去翻我头先所讲嘅雇佣条例嗰度啦， 吓。咁样话咧，咩年资嘅老师咧比较容易遇到头先你讲紧即系呢个被要求转合约嘅情况咧？ 其实都冇分咩年资嘅，我而家收到嘅个案有超过15年嘅年资，亦都有啲系两三年嘅年资。咁、其实最主要都系就系签合约嗰刻，因为我呢个个案嘅老师咧就系、是去年十二月签约嘅，咁所以变咗，其实如果根据一啲雇佣条例嚟讲，佢个约系冇问题嘅。咁最紧要就系话，可能佢个到职期，只要佢系二月一号之前到职，其实呢个就已经不成问题。但系就话咁啱就话佢嘅到职期系二月，咁就教育局嘅文件就因为唔可以有呢、這个即系上额教职，咁只可以签合约，所以就会有改签呢个情况咯。 其实头先你讲到咧，就话如果佢系可能系二月之后先至到职，咁先至会遇到呢一个情况啫嘛，系咪啊？咁如果系咁样嘅话，系有冇啲咩跟进？你哋仲会可以做到，定系都系即系按而家都系叫正常程序？ 哦，其实而家咁嘅，咁咧就话其实咧，即系如果作为雇员，譬如你唔改签嘅话咧，其实咧就你就跟你旧嗰份合约。但系咧，而家就系校方咧就有个信息俾佢，话佢一定要改签，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咧就喺学校咧就系冇一个老师嘅身份，咁系一个黑工，咁令到老师非常之彷徨，咁同埋都成日都觉得自己我系咪做错咗事啊？我点解会系咁？我点解明明系一个雇员嘅身份，但系点解会冇咗嘅咧？咁所以佢就嚟揾我哋工会求助，系啦。 即係佢哋其實係本身已經一路都係做緊常額教師，咁但係咧去到由於有呢一份嘅文件出咗之後咧，就令到佢哋就全部都要即係可以有咁樣嘅學校就可以有呢個要求改簽。其實學校係因為啲咩原因可能會咁樣去處理嘅咧呢件事？ 這個原因其實就是因為其實這個是教育局有指引的，其實即是在不同時期簽不同的樣其實都要跟回即是教育局的要求的，因為這個我們資助學校呢是公帑來的嘛，是啊，所以變成是啦，所以簽約啊或者甚至薪酬那方面呢都是要跟教育局的一個指引。當然有些譬如說合約啊或者一些自己即是學校自己撥款那些，那就可以學校去校本處理的，但是這個常額教職的事呢就是一些指示的，是啦。 同其實現在可能有機會有些即是縮班啊實校啊這些的壓力呢有沒有關係的？ 其實這個縮班殺校呢其實這麼多年來都有的，同埋這份文件呢其實呢就即如果即大家有看報道教育局的回覆都是說其實這份文件成日都有，即年年都有的啦，都不是新東西來的，所以可能就是說即僱主啦，如果是即簽訂這個合約的時候就要留意咯，留意個條文，即是說如果他明知道個老師是二月到職的時候，他咪開一個合約的教職俾他咪得咯。不過我哋又要講翻，即係話老師轉職的時候，其實都是有一個合理期望喺度嘅。可能你開一個合約教職俾他，他未必會做。咁佢如果佢十二月咁早去揾工的時候，他可能在另外一間學校，佢可能有個上額教職俾到佢嘅時候，人哋都會有一個選擇噶嘛，係咪？ 好啊，理解。好啊，多謝曬你，袁依華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袁依華咧就係教育工作人员总工会的会长嚟嘅，休息一阵咧，翻嚟讲下其他话题啊。 一分钟阅读，主持海林，制作周伟业。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创始人瑞达利欧12岁开始学习投资股票，曾经有两次重大投资失误，令佢体会到投资判断唔能够只依赖个人经验。必须要跳脱当局者迷的思维，从历史学习教训，精准推算未来。因此，他每次投资前都会做至少100年的资料研究。2008年，他预测到美国次贷危机，桥水基金在市场大跌时仍然表现出色，因而名声大噪。 达利欧认为，人类就好像是中期短暂生命，不断忙住搬运面包碎的蚂蚁，永远没办法以较宏观的视角看透大局的形态和周期。驱动大局形态和周期的重要交互关联事件，自己身处周期的什么位置，遑论预见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所以我们要在变化多端的动荡年代跳脱思维，从历史学教训。 达利欧的著作《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用了2年时间研究全球1500年的历史，和研究团队合作建立电脑模型，量化分析影响全球秩序变化的因素。 作者深入研究过去500年来全球储备货币对财富和权力产生的重大变化，他认为这些变化背后存在着一些永恒的规律、周期和因果关系，通过考察历史可以帮助他用模式推断未来的发展趋势。 同样是采用500年历史数据研究和预测国际大国之间的博弈趋势，达利欧和艾利森教授都看到中美竞争大环境可能带来的冲击，但是艾利森则重于研究军事和外交如何避免战争，而达利欧则希望建立模型来预判新秩序出现的过程，寻找可以独善其身保存个人资产的最佳方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作者瑞达利欧，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繼續咧係千禧年代啊，咁啊關注翻啊，早前喺九龍城沙埔道啊，就有一個升降台倒塌啊，咁啊就其實咧有人喺高空度拍緊電影嘅時候咧，一個大約15米高嘅升降台咧突然之間塌下，咁有8人受傷嘅。咁、那個情況係點樣咧？有啲乜嘢嘅可能嘅機會會造成呢一個嘅狀況咧？我哋喺電話旁邊揾嚟香港工程師學會機械輪機造船及化工分部前主席嘅司徒嘉誠工程師同你傾下嘅。早晨啊，司徒嘉誠。 早晨啊。 好。先問一問啦，其實呢一類嘅意外係咪算都幾罕見？有啲咩原因可能導致咁嘅情況噶？ 其實呢啲咁嘅意外咧都比較罕見嘅、因為今次嚟講咧，未必係佢係超負荷而跌落嚟。最主要個問題，因為我睇到佢嗰個本身有四隻腳咧固定咗。定了一部車的，但是它定的位置的時候呢，首先說它伸出去的高度呢大概它的吊臂就要伸到盡都好了，那個台呢都是大概是70度左右的。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那一噸的力呢是應該是可以的，但是它低估了它上面裝了一部伸縮的吊臂做個攝影機。那個攝錄機呢是離開了那個 升降台 嗰 度， 嗰個升降台個位嘅。咁由於佢哋先前嘅時候咧，可能冇預估到嗰個吊臂伸出去，而將後面嗰只腳架咧個平衡度咧，因為由於路面嘅斜度有斜度喺度啊，所以唔係均等。所以當呢、這個攝影嘅伸縮臂伸咗出去之後咧，就無形中加咗一個重量喺外邊。咁而呢個外邊嘅重量咧，剛好咧就下邊嗰個支點，好似我哋玩同小朋友玩搖搖擺一樣啊。如果你中間個支點咧喺度嘅時候，嗰邊重啲嘅，佢就會自己向重嗰邊走。咁成個車斗就會反起啦。咁你會睇下，咁你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另外有一邊如果向車頭計啦，左手邊嘅腳咧，佢腳掌咧係就咗出嚟斷咗嘅。咁呢個係反落嚟嘅時候咬到嘅啫。 係，即係其實你就估計可能嗰個事故嘅原因有機會就係因為即係頭先一系列嘅解釋，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個角度問題，個調節冇預 估。簡單嚟講咧，就係個支點嘅問題。係 支點嗰度， 因為個槓桿原理啊嘛。 嚇、啊，明白明白。 佢個搖搖擺嘅槓桿原理，如果你嗰、那個中間嗰個頂起個位咧夠高咧，咁佢呢度個承托力咧就會多少少咯。 咁如果譬如喺個升降台嗰度冇頭先你講個吊臂再伸出去，咁正正常常喺上面，其實係咪八個人喺度做嘢都係理論上冇問題嘅咧？如果你咁睇， 嗱，如果佢睇喺嗰個角度嚟講咧，如果佢呢、這個檢驗嘅時候咧，俾得到佢一噸咧，我哋平均計數咧，每個人係75 kg 嘅。咁如果75 kg 的話咧，就係、是、等於600嘅啫。你75 kg 乘8個人，八五中40，86，啱啱600 kg 啫嘛。 司徒嘉誠。 是 我都有睇過有啲嘅講法咧，就話因為佢哋嗰啲嘅話一噸，但係咧另外如果人數嘅話就2人嘅。咁有一啲人嘅講法咧，就係話其實佢只係預咗你係2人喺上面咧輕微走動地去工作嘅啫，就唔預你喺上面有咁多人嘅。咁其實應該點樣睇先至係啱嘅？呢啲升降台點樣為之正確操作？ 通常咧，佢都會係用2人做個基數嘅，因為若果你啲人喺上面走動咧。個移動嘅時間咧，會將個重量轉移嘅。咁但係如果佢就算8人都好啦，佢企嘅位置企喺上面，有啲係唔喐嘅。嗰個影響唔係咁大咯。一般佢哋寫證書咧，佢哋都係話2人或者係1噸嘅。咁好多時呢、這個咧就係喺嗰個即係灰色地帶中間啦。 但是但 是 你剛才讲呢，就是说不動的话他们就可能会比较安全一点。不过你譬如拍摄始终好像刚才讲加了吊臂啊，或者他们都还是会動动的嘛，那是不是都已经会构成有个风险在升降台那里了？ 其实他動动是動动尾后那个 嗰個攝錄機嗰支手臂嘅啫，佢哋都係企喺一邊去喐動嘅啫嘛。 嗯， 嚇，佢哋唔係走出去前面去彎嗰個照臂儀，嗰個攝影師傅咧就喺曬後面嗰幾個人咧，係靠呢個移動同埋個鏡頭上下左右咁轉嘅啫嘛。 咁如果係咁咧，你有冇啲安全建議可以俾翻業界咧？即係譬如係咪大家上到去個操作個搖臂嗰啲，可能會影響到升降台嘅重心嘅喎？咁佢哋係咪操作嘅時候要特別小心定點樣？ 其實咧，勞工處不嬲都有提噶啦。即係佢哋去上呢個機手嘅訓練堂嘅時候咧，第一佢哋要考慮當其時地面嘅環境。究竟个地面有冇倾斜呢？而唔系话就咁将两只脚固定嗰部车，系大家同步嘅高度就得嘅。即系如果你个斜度系斜的话咧，尤其是佢而家个吊臂咧系向后移嘅，即系变咗咧个重心点咧系向咗去后边。咁如果你再加一啲其他嘅附带物咧，系带重量的话咧，佢喐动咧。咁而下面個支點個定位唔啱咧，係矮咗，咁就會形成一個好似我哋搖搖板嘅原理咧，就是、重嗰邊咧就上咗落嚟，咁成架車就會反氣咯。 嗯，咁譬如喺呢啲路面係斜嘅有斜度嘅地方嗰度去再做用呢啲升降台，有冇一啲特別嘅指引啊？或者有冇再較清楚啲啊？個支點其實應該點樣落啊？大家點樣互相配合啊？有冇咁樣噶？ 呢個佢哋本身有嘅，因為佢哋。試嘅時間咧，去上個培訓堂咧，都有教佢哋。如果係斜板嘅，佢哋要攝有斜路嘅咧，佢哋攝翻啲地腳，令到架車會平衡翻，然後先去做嘅。 嗯，同埋係咪每一個上去個升降台嘅人都應該要受過訓練，或者有個事先嘅準備知識？或者安全帽啊、安全帶啊呢啲係咪要有先至得噶？ 喺工廠嘅基地裏面咧。即係工場裏面咧係有咁嘅規定嘅，但係佢出咗嚟做之後咧，佢好多時佢哋都會疏忽咗呢啲咁嘅個人防護設備咯。 嗯，明白。 但係就算佢呢啲喺工作佢有個人防護設備帶到帽都好啦，佢今次咁樣跌落嚟咧，係純粹個下墜令到佢哋突然間失咗個平衡，而有啲係暈到或者撞到。 好啊，多謝曬你，司徒嘉誠，今日傾到呢度先。